看到 说我是自恋狂，我就是你怎么着，我是 happy now， 我是 happy now， 你们长大的 happy， 我要做的 心瞬间 Thank you.

想问询的小马，还是喜欢你坚强时的骄傲，只能说无条的心谁都瞒不了，只要接近你就平复不了。 我们曾经相识每